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援救被绑架受害者紧急对策委员会10号发表了公报。公报指出，自从那些在海外工作的我国女公民被南朝鲜伪情报院歹徒集体引诱和绑架并拉到南朝鲜，已经过去了150多天。南朝鲜傀儡集团不顾内外舆论的抗议和谴责，一直进行卑鄙残忍的对我国女工归顺工作，而最近还策划举行阴谋性的记者招待会等，想方设法要将此事件变成一个自愿脱北事件。尽管南朝鲜傀儡集团百般策划阴谋，但绝对不能掩盖其集体引诱和绑架我国女公民的穷凶极恶的恐怖罪行。公报接着全面揭露了青瓦台恶女集体帮凶百般挣扎要掩盖他们自己的集体引诱绑架犯罪，摆脱其责任的丑恶面目。